大家好，又到我哋啦，澳纽红蓝绿，我系 Silk， 之后有纽西兰代表三位，大家出下声啦，唔该。 哎，我 Kelvin 啊，大家好。 我 Raymond 系。 系你哋好，我系Hong Kong 大嘅 Admin B 啊。 嗯， 好啦，都齐脚啦，咁样咁Admin B 可能会做常任主持啦，不过要睇下啲时间分配啊，同埋睇下我哋就唔做到一齐录音嘅时间咯。咁啊， 想多谢呢个机会先啦。 早两集咧，我哋就讲过，即系上一集啦，就讲过纽西兰啲唔好嘅嘢啦。咁啊，再之前嗰一集，我哋就讲澳纽兵团。啊，未听嘅网友可以听翻。咁呢一集咧就讲下啲新旧移民嘅矛盾。 嗯 嗯。 咁啊，即系阿 Silk 就系老华人啦，老华侨啦，系所谓嘅老华侨。 一二三四，第四。 第四代。 第四代啊。 嗯。咁系。 系好犀利嘅第四代，即系。 咁唔算移民咯。 可以。但我不是澳洲出世的嘛。 在美国出世的嘛。 是啊是啊，美国出世的嘛。那都算移民的，但我出世那天已经是澳洲人了，那算不算啊，就是一个海外出世的澳洲人咯。 不是，因为你本身是澳洲人身份嘛，就是 你祖上。 我妈是咯，我妈那边是咯，我阿公都是咯，是咯是咯。咁应该唔叫新移民，因为移民即係我諗係因为係咪应该叫冇人冇物啦，咁样。 根草。即係老啲嘅 term 就係冇根草。 係係係咁係啦，咁新老移民咁就我就諗下有睇下先。应该讲话有啲用语呀、啊、習慣嗰啲嘢唔同囉。即係我以前都讲过，其实我哋讲嘅广东话咧，其实同马来西亚广东话嘅讲法咧系比较似啲嘅。香港人讲嘅广东话系现代啲嘅，其实 你以前讲过，即系喺芒向编辑部嗰度讲过。 哇，系系系，哇，爆讲噶啦，讲晒出嚟。 紧要，人哋已经踢爆咗你系边个啦嘛。 咁得系啊系啊，以前芒向编辑部讲过啦，咁系咯，咁仲有啲翻译啊嗰啲。即系好似我哋会觉得啲移民咧系对历史有少少唔了解啦，貌似好似呢啲好似唐人街啦、雪梨啦，即系我屋企嘅地方啦。咁其实以前唔系喺呢个德信街嘅，其实喺 The Rocks 嘅，即系雪梨一个富人区啦。后屘就通一个呢个白澳政策咧，就赶咗一堆华人啦，包括我屋企。我妈嗰边嗰啲人啦，咁就嚟咗呢个初初又唔系叫德信街嘅，咁德信街其实都系香港人变嘅啫。其实咧，我哋以前就好粗俗嘅，就叫德神街嘅，即系个好，即系点啊？即系君臣个臣啊，叫德神街。后屘香港人咧就比较识得美化嗰啲翻译啊，就叫德信街咯，咁样咯。咁仲有就系呢个 New South Wales 咧，其实系咪正确译法？应该系叫州噶，系嘛？应该 系州， 唔系省啊。 系省州， 系 澳洲系州。 系系，但系咧，点讲咧？ 中文系省噶。 其实 New South Wales 咧， 译错啊， 其实译 错。但系若即系老一辈，即系我哋呢啲旧华侨就会叫省多啲咯，可能容易啲叫，我唔知啊。 惯咗啦，系嘛？ 惯系啊，约定俗成咧，好似比如。我哋同乡会系叫纽省中山，唔系都唔系中山添，咪香山添嘛？我唔知点解吓，即系叫香山。 我以前系香山县啊嘛， 系纽省香山同乡会咯，系咯，咁就系有少少唔同咯。同埋点讲咧？尤其是九十年代咧，香港人对于我哋嘅冲击系几大，因为好似。好多人唔识讲唐文嘅，即系叫广东话啦。咁其实自从有呢、這个，即系好多香港人嘅 CCTVB 啊，我就叫佢 TVB 啦。有呢个 TVBA 啊 ，TVB Australian 之后咧，就好多我啲 cousins 啊，嗰啲都系识 学讲唐文咯。其实香港呢、这个 TVB 对呢、这个广东话文化系十分地有贡献嘅，即系从整体历史上嚟讲咁讲啦。但系咧，我都讲过，其实初初我都会好似某啲 admin 咁啦，即系仇恨呢个移民啦，或者仇恨呢、这个。以前就冇咩大陸人嘅，以前講國語嘅就係得台灣人，台灣人都好少嘅。其實咧，咁就會仇恨呢啲香港人啦，因為以前節目都講過，其實香港人咧係十分地有錢嘅嚟嘅時候啊，即係尤其是的士，我唔知點解香港嘅的士佬係咁有錢嘅嚇。嚟到咧去呢啲卓斯活啊，即係 Chesswood 啦，呢啲嗌是非啊，全部用翻我哋嘅。翻譯可能香港人會直接用英文，但係老啲華僑會咁講嘅，即係 I see by Ashfield 啊，呢啲咧佢哋可以直接嚟買到樓嘅喎，即係唔使 mortgage， 好鬼犀利喎嗰啲人。 呢、這個可唔可以sorry 啊，佢 cut 咗你 Amin B 咁啊，想補充一下先，你頭先話 Amin 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都提翻係 New Zealand Hong Kong 大裏面有好幾位 Amin 嘅，咁都係有新老移民喺裏面嘅。唔好意思，我补充一下嘅啫、 哦。好好，我、哦、系即系大家明白啲吓。好，咁我继续讲啊，就系即系呢啲以前嘅唐人埠咧，其实咧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唐人埠。其实我哋老少少嘅华人咧，其实就系聚居嘅地方就系唔系好多。其实呢啲 Chesswood 啊，其实Chesswood Ashfield 咧。都是因为有香港人才会即是楼价会高啦，咁都会是有他们才会即是会咁叫做咁繁荣啦。今日的雪梨其实综合来看呢 ,90 年代香港人对雪梨的贡献，即是经济啊或者这个叫做房产银行啊，这些都是十分地大贡献的。咁当日呢，咁我当然是有少少排外啦，因为一个不同的，虽然我们都是讲广东话，但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呢入到我们这里呢，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是，其实我又觉得我们有几怪下，其实即很多都是讲英文，但是又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，即觉得自己依然是条根都是在唐山，即是中国啦。当然好多人都是虽然是混血儿，或者娶了西人做太太，或者或者嫁了西人先生，都会那种即是叫做什么，他们成即是那些香港人就说那种叫做什么爱国心啊，依然会有咯。 嗱， 系啦，呢个就系啊。 咁 系 嗱，即系咁啦。头先你又讲Dixon Street 啦，即系网友未必知道，就系 Sydney 唐人街嘅主街。 主街嚟 啦，系啊，就系Dixon Street 咁。 德信街啦，而家叫以前叫德神街啊，即系好耐之前叫德神街，冇错，喺嗰度就系、是。之后系咯，仲有我自己屋企就系住呢、這个。有两个地方啦，就系、是、都系附近啦，金宝街同埋汤马士街嘅，即系都系即系应该讲话每日都系，我谂嚟澳洲嘅人都会经过我屋企楼下，我谂即系可以带啲口气讲，只要嚟个澳洲人都会经过我屋企楼下，就咁简单。 咁串， 因为有两个旧少少嘅物业咧，都系。我哋家族有嘅，但系就当时系唔值钱嘅，但系即系我唔知系咪应该叫钉子户，因为都系俾啲好高嘅嗰啲楼围住，但系就 砸唔到咯。 哦，即 系因为 即系你打咗钉，打咗钻石钉。 唔系、哦，仲有人住紧嘅，都租紧出去，都有啲老人家住紧啦。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唐人街就应该系咁嘅气氛嘅，即系我哋讲嘅唐人咧，其实。对不住，我以前真的觉得香港人不是，因为香港人是来自一个现代化国家，我们是来自穷困的中国，即是啲农民的后代啦。是即是咁讲，即是其实香港人是比较叻啲嘅，即是比起我们上两代啦。当然我们这代就应该都跟香港人差不多几多，都是 即系冇人肯做啲传统嘅职业啊，叫做杂货铺啊，或者呢个叫做洗衣铺啊，咁啊纸扎铺而家都有人做嘅，咁但系都系一个好出名香港嘅移民过嚟做啊，就系纸扎铺啊。其实我讲边间，其实传说嚟都知边度，都系唔讲人哋名啦。 咁嗱，即系你都见好多新移民啦。咁嗱，即系你第一，你有见过香港90年代嚟嘅移民？咁、即系我自己都系90年代中移民啦。咁、即系我哋睇自己就唔公道嘅。咁头先你讲咗，你觉得即系唔明点解的士佬可以买咁多，即系一攞大嚿钱嚟买楼啦。咁其实的士佬就好赚嘅，因为阿 Kelvin 咧就。都对呢个的士行业好了解喎，我相信系嘛？ 我好皮毛嘅啫，因为我老豆就揸的士嘅吓，咁、我老豆老母就冇移民过嚟，就是、我自己移民嘅啫吓。 咁 我点移民 咧？解释一下的士佬点解会咁有钱俾阿 Kelvin 听先啦，系咪俾阿 的士佬？其实一路即系、就是、一路嚟讲啦，喺香港嘅的士。都是赚差不多的钱的。就是你都是大约30,000多元的。但是自80年代就已经30,000多元了。去到现在都是差不多的，没什么加过人工那么滞。那80年代有30,000多就很犀利的 了。 很多时候的士都 是。但你的牌很贵嘛，是吧，你们的牌很贵。 第二就是个牌贵，这个是香港比较特有的。那个牌。 还有澳门好像。 是有限制。啊、香港的的士牌有限制啦，咁啊牌可以互相买卖啦，咁啊啲搵食工具梗系就值钱啦，自然咁啊有啲比较有钱嘅就买定好多牌，咁啊做的士行开车行租车俾人揸啦，啊咁通常你有牌一个牌基本上都顶到层楼咁犀利噶啦，喺香港。 而家就差啲， 而家 楼升得 快，而家系啲楼升得快， 牌 手升得快过牌系啦，同埋的士而家都恶做啦，冇以前咁好做啦，再加上啊，咁你80年代有咁嘅收入水平咧，咁系啲钱就真系， 因为佢唔使交 太容易啦， 系啊，又唔使交税。 第二就系唔使交税系啦，咁啊因为 cash job 你点报唔到税噶嘛，啊，咁你有咁多钱。你唔嚟到澳洲咪投资咯，买层楼咪变得好简单咯，相对嚟讲。咁以前好似以前澳洲纽西兰啲楼唔系就非常之平嘅啫嘛，相对嚟讲就唔似香港咁啊。 系好平，系。 即系我记得我以前喺澳克兰，我记得喺90年代初啊，有一个的士佬就喺 CB 一就澳克兰市中心买咗成栋大厦嘅。社长Raymond 知唔知啊？知边一间啊？ 唔知边个？ 唔知啊？ 唔紧要啦，我唔知啊。 唔紧要 啊？唔系，其实我应该都知道，讲一个东方塔咯，应该系。 系啊系啊，系嗰个塔。 我系的士佬买噶嘛，最初。 系啊系啊。 最初。 好。系啦。 系咯，以前汇丰银行都系嗰个咩东方塔里边，不过汇丰银行 嗰度嗰个塔隔篱 靓啦。 啊。 系咯。 嗯。 咁啊，买一栋楼嗰阵时又唔系好贵啫，而家都 afford 到嘅，阿 admin A 嘅话都应该 afford 到嘅，系嘛 ？admin A，admin B，sorry，admin B，admin A 个我唔该 afford，admin A 可能要租下得。 其实我觉得你咁中意讲 admin A， 就应该请佢上嚟做嘉宾嘅。 诶、哎，冇所谓、啊， 我哋唔会请佢。 系、哎、好啊， 我哋唔会请佢。 啊，点解咧？ 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，即系我哋系尽量唔会请啲好思想好极端嗰啲人上嚟嘅，即系呢个 MBA 思想好极端嘅咩？ 我觉得佢思想好极端，佢极端地厌恶，即系佢自己都系新移民啊，即系我睇得出嘅。咁但我就觉得佢极端厌恶同样时间嚟嘅中国移民。 咁、你俾人解释一下都好嘅，系嘛？ 我俾人解释一下。唔好俾佢解，唔好俾机会佢解释啊！ 哦，咁样 实反面噶，唔得噶。 Okay. 我哋呢啲梗系要，即系我哋自己讲，因为佢应该唔会听我哋节目啦，相信。 紧要嘅。 嗯， 咁 我唔紧要咯。 系啊，咁同埋我比较怕啲个口大嗰啲女性啊，我见到惊。系啊，所以 即系容祖儿你唔中意啦，系嘛咁样讲？ 可以咁讲啦，即系咁啊，有啲啊动物嘅先生嘅品味要独特啲啦，即系啊又塞多啊又塞性啊咁，但系我唔会啦。 咁你又失去咗好多乐趣啊，喺你人生里面。 唉， 唔系 咁啊， 即系我我个人生未到。我人生未到佢哋咁高 level 嘛，我系普通人就做普通嘢，系咪先？系咁讲。 系。 咁啊，提一提啦。哦，系真系有啲太好笑。咁啊，阿 Min B 喺度啦，咁啊睇一睇翻啦。咁点解当时香港咁有钱咧？咁如果你哋即系唔知嘅话咧，好似啊呢个有啲香港几个有钱嘅家族啦。又是政党嚟嘅，咁佢哋咧就买咗好似二三百个牌咧，佢哋啲车就唔放出去啦，牌停车场度嘅，咁啊令到嗰、那个， 哦呢、這个系谭慧珠咯，呢、這个系谭慧珠个老豆叫，佢老豆叫谭松，咁啲人咧叫佢谭松嘅， 谭松 系啦，啲人叫佢谭松，因为佢系差佬嚟嘅本身，佢系差佬嚟嘅，嗰阵时就系差佬。投资 收咗片去买车牌咯，咪 即系佢识得差佬，咪差佬收片咧，就攞去买几样嘢。即系当然佢冇听嗰啲使咗佢啦。 又系买楼， 但系有好多人系买楼嘅，所以 系、 有好多即系有开麻雀馆啦。即系另外嗰个节目都有讲过 鸡记 啊，系啊，麻雀馆啦，嗰啲都系即系都系警察即系贪污整出嚟嘅。 嗯， 系啊，咁的士牌 佢咪好奇怪咯、啊。 主的士牌主要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差佬投资嘅。以前系的士、哦、的士车行咧都有的差佬开嘅。喺有以前有一出戏咧叫做《四大探长》，佢里边讲嘅情节咧，其实有少少系真嘅，即系佢讲嗰啲嗰四大探长夹份开的士车行。跟住人即系送股份俾佢啊，嗰啲成嗰啲讲出嚟系真嘅，即系有呢啲咁嘅事啊。咁当然成出戏就系虚构噶啦，即系好多情节系虚构。但系你的士、即系的士牌呢样嘢，佢哋点样投资嗰啲就系真嘅。咁一个地方有当你呢啲牌照系有限嘅时候，如果一个牌照可以搵到钱嘅话咧，咁嗰个牌照系一定会升值嘅。 系， 即系我哋呢个台啊。大飞之前又讲过，即系港珠澳车牌啊嗰啲，其实中港车牌一定会升值噶，因为嗰个数量系有限嘅，同埋而家广东省好多地方有限行禁令，就禁止某啲有啲 重型货车入城， 唔系净系重型货车，佢私家车都有限啊，而家。咁但系咧、如果你喺一个港澳牌嘅，唔系港澳牌 ，sorry， 系一个中港牌嘅私家车咧，你就冇限行禁令，你行去边都得咯，几时行都得。 嗯， 哦，咁啊值钱咯。 咁其实即系而家同埋有一样嘢咧，就系你中港牌咧，香港人申请就容易啊，但大陆人申请好难。大陆其实有人系好有钱嘅，但系咧佢哋又申请唔到中港牌。 借个人头得唔得？ 要借人头咯。咁但系你借人你冇得借噶嘛？人头系要俾钱噶嘛？ 系。 即系所以，即系呢啲都系会升水咯。咁啊，即系有兴趣同阿大肥讲啦。即系最紧要话俾佢听系听呢个澳楼红蓝绿，我讲嘅，叫你哋去揾大肥。 即系Raymond， 叫去揾大肥。 系啦，我Raymond去叫佢揾大肥嘅。咁啊，咁啊，讲翻转头啦，即系我又打岔咗啦。咁而家睇到一样好奇怪嘅嘢，我都即系香港，即系近呢两三年嚟嘅人咧，就将佢哋好憎大陆人嗰个情绪带埋嚟外国，即 受共啦，或者讲话佢唔，其实佢哋系搞错咗一样嘢，就系将共产党系等同于呢个叫做大陆人咯。 是啊，这个是在我们那个即是我的 page 啦，都是看得出的。 咁即係就算啦，喺紐西蘭呢邊咧，國內人有一個都幾做得幾好嘅媒體叫 Sky Kiwi， 咁佢哋咧雖然係一個其實一個討論區出身，咁就越做越大啦，有個佢哋微博啊，有個佢哋網站啊，甚至有佢哋嘅新聞團隊啊，而家仲有電視台。咁佢哋最近咧就喺呢、這個我哋叫區報啦，即係我哋呢個 Urban Newspaper 中間咧就插咗幾張報紙喺佢哋 SkyQ， 即係有啲文章有啲廣告啊。竟然啊，我哋有啲會友啦，即係 page 嘅會友咧 send 上嚟投訴啊，啲大陸人而家即係連呢度都唔放過啦。咁啊，即係喺我眼中啦，雖然我係即係都唔怕同大家講啦，如果有跟開我畫面 B， 我嚟反共嘅，但我絕對唔會喺外國人嘅地方，即係我點講咧，都係叫本事同根身啦，相煎就何太急咧。但係好可惜咧，若果你又上開好多佢哋 SkyKiwi 啲網站咧，佢都話啊，啲香港人喺公司度啊，扮曬群啲鬼佬啊，扮曬唔識講中文啊，或者唔識講國語啊，咁啊，真係， 我呢個好討厭佢啲行為。 暗啲 啊！但係聽佢哋口音會聽得出噶咯喎，其實 係就係咯。講真，佢啲英文分分鐘仲衰過啲大陸仔， 啲大陸仔可能喺度住咗耐。咁嗱，我哋呢一節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咁我哋因為要保持呢個20分鐘一節啊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過。 哦